据南朝鲜网报《我的新闻》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庆南本部21号在庆尚南道昌原举行时局集会，宣布投入民众总动员斗争。团体宣称将为结束朴槿惠政府的余党和弊端，为争取民主、民生、和平与统一而展开民众总动员斗争，并强调将在朴槿惠就任4周年的2月25号投入大规模的集中斗争。另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撤销部署萨德星州斗争委员会、反对部署萨德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、原佛教星州圣地守护紧急对策委员会20号在国会政论馆举行记者会，责难国会规避当局部署萨德活动。